1566 6 5 6 6 6 5 6 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电视剧诞生的60周年。电视剧记录着社会变迁的点点滴滴，在60年里诞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我们也特别策划了为期一周的系列节目，跟大家一起盘点那些经典的荧屏佳作，回顾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前两天咱们聊了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聊了国产电视剧史上的不少第一次。那今天呢，咱们换一个轻松娱乐的主题，跟您一块聊聊国产情景喜剧的经典作品和发展历程。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60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了。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花三哥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聊作品之前呢，咱们得先给情景喜剧啊下个定义。什么是情景喜剧呢？情景喜剧是一种喜剧的演出形式，一般有固定的主演阵容，一条或者多条的故事线，围绕着一个或者多个固定的场景进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部国产情景喜剧是1993年的《我爱我家》。不过在那之前呢，1991年播出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虽然不是彻头彻尾的情景喜剧，但是已经具备了情景喜剧的一些基本要素，可以说是中国式情景喜剧的雏形了。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部作品，咱们就来聊聊这部《编辑部的故事》。《编辑部的故事》是由郑晓龙担任总策划，金岩、赵宝刚执导的作品。1991年电视剧渴望大火，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闲置的摄影棚需要新项目利用起来。当时呢，手头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电视剧《皇城根》，另一个就是郑晓龙提议的《编辑部的故事》。最终中心决定启用《编辑部》，一是希望创新，因为系列喜剧的样式在中国还没有；二是希望能说一些想说的话。《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阵容非常之豪华，以王朔为主，冯小刚等人为辅。当年王朔的中短篇小说《谁比谁傻多少》修改后发表，和《茫然无知》几篇作品讲述了一个编辑部内发生的系列故事。这几篇小说可以说是编辑部的故事的雏形。剧本的诞生也是行云流水，一帮人到友谊宾馆开策划会，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人物，先说李东宝，又说有个跟李东宝若即若离的女孩歌灵精灵古怪，还有抠门的刘书友和一天到晚老想挣钱的于德利。之后呢，再讨论要说什么，每一集一个话题，罗列20多个，各自领几个回去写。最后王朔写的用的最多，冯小刚呢也有6、7集。但是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正赶上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搬家，写好的剧本不慎丢失了。王朔 只好带着冯小刚按照原来的印象重新写一遍。这回王朔写了13集，冯小刚写了9集，其余几位编剧写了3集。拍摄的时候剧本已经非常成熟了，王朔和冯小刚的京味调侃很到位，演员基本上是照着本子演就能一气呵成了。这剧组面临的最大问题呢，是通过审查。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编辑部的故事终于得以播出。但是刚播出的时候啊，一度争议也非常大，特别呢是老年观众对王朔式的语言幽默呀不接受。哪里有个编辑部的样子，整天就知道瞎贫。可是中青年的观众呢却很喜欢，一开始是街谈巷议，后来还争相模仿剧中人物对白，编辑部的故事就被中青年观众给带火了。2013年，在老版编辑部的故事播出22年之后，由导演郑晓龙、小岛执导的续集《新编辑部的故事》在卫视播出。22年之后，《人间指南》编辑部早已物是人非，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跳槽的跳槽，就剩下歌伶还坚守着这块阵地，成了一位女主编。郑晓龙曾经表示要把新编辑部故事拍成一部重口味的纯粹喜剧，只可惜这部新版编辑部的故事并没有受到好评，不光遭到观众的吐槽，说演员表演浮夸，全剧充斥着网络段子，更有媒体称这是郑晓龙导演的滑铁卢。其实新旧两版编辑部之间的20多年，正是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发展的20年。互联网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表达以及理解方式。老版编辑部的故事通过对传统的解构和消解带来喜剧效果，而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所呈现的那些喜剧元素只是对网络上已有的解构进行了照搬。观众乐不出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时代变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们的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策划正在进行中。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国产情景喜剧。刚才已经说到，第一部公认的国产情景喜剧就是《我爱我家》了。这部剧在1993年首播了40集，1994年又续播了80集。由英达执导，梁左等人编剧，讲述了90年代北京的一个六口之家以及他们的邻里亲朋之间发生的喜剧故事。1993年的5月，当时的中国工人运动学院的校园演播室突然热闹起来，一群人搬着道具扛着机器就到了这儿，有条不紊地在400平米的演播室里布置起了现场。他们所搭的场景在这间演播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心区类似一个家庭的客厅，但只有3面墙，旁边呢还有厨房和饭厅，布景正对着的一面则是用木板搭成的看台。这群人以年轻人居多，为首的是一个稍稍显胖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戴着略显夸张的宽边高度眼镜，他就是英达，那年还不到33岁。虽然已经从事了多年的表演工作，但英达内心一直想的是独立做导演，而且他要导的东西在国内还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就是情景喜剧。 从工作人员穿的 T 恤上的字儿可以看出，这部电视剧的名字似乎有些语病，叫做《我爱我家》。英达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和美国密苏里戏剧学院。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英达在现场观摩了美国的情景喜剧《考斯比秀》，也为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电视剧拍摄形式所吸引。演员在观众面前演出，现场同时拍摄，虽然观众并不进入镜头，但他们却用笑声跟演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英达觉得这种形式非常新鲜，也萌发了把他带回中国的想法。回国之后，英达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文学圈和影视圈的红人王朔。其实在筹拍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王朔就跟英达提出要不要加上笑声做成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完全符合情景喜剧的特点，英达说情景喜剧既然是第一次做，就一定要真待观众，不能随便加入罐头笑声。可是后来的主创人员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就按照旧有的方式进行了拍摄。而英达并不是编辑部的故事的主要创作者，只是客串出演了一点戏份。也许当时的英达也是有点私心吧，想把国内的第一部情景喜剧留给自己。后来《我爱我家》终于成型，由王朔担任策划，梁左对剧本把关，英达导演。演员阵容也颇为强大，除了文星宇、宋丹丹、梁天、杨立新、赵明明主演之外，葛优、谢元、蔡明、李雪健、王志文、濮存昕、方清卓等一批明星都进行了客串出演。梁左长期从事小品、相声和文学剧本的创作，他和另外几个编剧一起根据丰富的生活经历写出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家长里短，大到国策大略，既有教育的一面，更多的是给大家以娱乐。不过说起这部剧的名字《我爱我家》，它既不是导演英达起的，也不是编剧梁左起的，而是王朔起的。在一次酒场上，王朔说这部剧可以叫《我爱我家》。英达听完感觉特别别扭，认为这是一个病剧，起码应该是《我爱我的家》。但王朔坚持认为就是要这个别扭劲儿。王朔啊是个起名高手，不管是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小说，还是爱你没商量等影视剧，他的作品名字总能令人过目不忘。于是这部中国第一情景喜剧的策划案上，最终还是填上了我爱我家四个字。20多年过去了，我爱我家仍然是一部神剧，它的粉丝群年龄跨度很大，从60后一直到90后。它的台词、剧情和人物如今也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我爱我家之后，英达也成为了国内情景喜剧的王牌导演，相继拍摄了《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候车室的故事》等多部情景喜剧，可以说是产量惊人，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欢乐。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我们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节目的第三期，主题是国产情景喜剧作品。如果说在新世纪之前，国产情景喜剧创作离不开王朔、英达、梁左等名字， 那进入21世纪之后，另一个人的名字又成为了情景喜剧的主力创作者，他就是导演尚敬。尚敬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在参加了央视的小品大赛之后，他被招入了空政话剧团，专门从事喜剧小品的创作，写的好几个小品都登上过春晚的舞台。2002年尚敬导演的炊事班的故事让情景喜剧再度火爆荧屏，并且接连拍摄了三部，成为了部队情景喜剧的代表作品。之后他又和中国第一代网络写手宁财神合作，创作了都市题材的情景喜剧《都市男女》和公益题材的情景喜剧《健康快车》，前者的主演包括了姚晨和于恩泰，而后者的主演包括了沙溢和闫妮儿。2005年尚敬再次和宁财神合作，带来了张回体的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他前几部作品中的优秀主演们闫妮儿、沙溢、姚晨、于恩泰、姜超等等都汇集在了这部剧当中。2006年1月《武林外传》一经播出，就成为了开年大戏中收视率的第一名。吕秀才的经典台词“子曾经约过”，佟湘玉带着陕西口音的“阿弟那个身呐”，还有郭芙蓉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让年轻观众们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看，《武林外传》都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中国式情景喜剧。美国的情景喜剧比如《老友记》是用20多分钟的篇幅同时进行3到4条情节线，而以往我国的情景喜剧是用1到2集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武林外传》却有了突破，它借鉴了我国古典的章回体小说，在一集40分钟的时间里讲两个有一定关联的小故事，连每集的名称都借用了章回体小说的样式。以往的情景喜剧都是带着观众笑声，不论是现场录制的还是后期加入的灌装笑声，但《武林外传》又不一样，这部剧从头到尾都没有观众的笑声，而是以具有民族器乐元素的音乐来代替。这对于一直借鉴国外情景喜剧的中国情景喜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举动。导演尚敬是这样解释的，这么做考虑的是每个人的笑点不一样，我们不加笑声，到了好笑的地方您想笑自然就会笑，用不着拿笑声来暗示和引导大家，不必隔着观众。武林外传选取了中国特有的武侠作为题材，但他真正想说的不是武林，也不是江湖，他是披着武侠剧的外衣，在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里上演着现代人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说到底儿，同福客栈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正是因此他才可以不用隔着人就能让人发笑，并且在笑过之后您还能思索些什么。 女儿胆子强，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相信你哦，这事儿帮我身上。 哎，你说说啥呢？ 怎么了？ 不说我台词儿，讲就讲呗，又不是啥好玩意儿。火一花点穴手， 你乐意啊？ 这有啥的？ 子曾经约过。 I'm wrong. I'm really wrong from the beginning. I should not be married. If I'm not married, my husband will never die. If my husband haven't died. 不是这个，乱糟说啥呢？这是。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死。如果我的夫君…… 你咋知道是这句呢？啊， 因为我这句台词得不得不最经典。 排山倒海， 嫂子， 你爱到此为止。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60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换三哥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正在继续的是我们的中国电视剧六十周年特别系列节目。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国产情景喜剧，从编辑部的故事的初探索，到英达的英式喜剧，再到上镜导演的上加班，中国的情景喜剧一路发展，为观众们带来了不少欢笑。2007年《家有儿女》热播，这部剧的目标受众原本是以少年儿童和家长为主的，但是最终的收视率成绩表明，它的收视率群体远比预计的更加广泛。不过自从《武林外传》《家有儿女》播出之后，进入新世纪的电视荧屏上，国产情景喜剧却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仅有《爱情公寓》等少量作品面世，而《爱情公寓》这部剧更是有着严重的抄袭嫌疑。借用一位网友的评论文字，2009年《爱情公寓》第一季开播的时候，英美剧在中国还没有什么热度，收看正版英美剧的渠道很少，正是《爱情公寓》将英美剧原封不动曲线传入中国，凭借一己之力开启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西学东渐。从《老爸老妈的浪漫史》、IT 狂人、老友记、摩登家庭、生活大爆炸到《好汉两个半》，《爱情公寓》将经典英美剧中的桥段台词精心编排在一起。看了一部《爱情公寓》就等于看了十部美剧，还是普通话配音，一篇顶过去五篇，方便一口气看五部不费劲。一些网友认为《爱情公寓》是赤裸裸的抄袭剧，必须被打倒，只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抄袭与翻译的区别。《爱情公寓》并不是抄袭，而是严肃的汉化。传统的抄袭者因为知道自己是错的，抄袭时都会洗稿，而《爱情公寓》就不一样，不仅人设剧情从头抄到尾，甚至连台词都一字一句照搬，这怎么能叫抄袭呢？这明明是翻译界的良心啊。这一通辛辣的讽刺道尽了观众的恨铁不成钢，国产情景喜剧为什么消失了呢？很大一个原因自然是和市场有关。一方面，电视剧市场对大 IP 流量的过度关注，让不大 IP 的情景喜剧缺少了竞争力。再加上情景喜剧动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原创体量，已经很少有观众能耐着性子看完了。没人写，没人拍，没人买，也就成了目前国内情景喜剧的痛点。另一方面，电视上和网络大量喜剧类综艺节目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观众对于喜剧作品的需求。情景喜剧看似拍摄简单，但创作的难度是很大的，能让观众笑只是最表层的要求，深层次上，一部好的情景喜剧它必须能接到当下的地气，必须关注当下的热点，还得用新颖独特的手法去表现出来。尽管当下各类影视作品呈现着百花齐放的姿态，但情景喜剧这种一度走红的形式在当下的缺失，还是让人不免感到遗憾。当然，我们也希望电视剧的创作者们可以比照以往的经典，在未来迎难而上，让国产情景喜剧继续发展下去，带来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那今天关于国产情景喜剧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中国电视剧六十周年特别系列节目还有两期，更多国产电视剧的经典精品作品咱们明天接着聊。节目最后送出《武林外传》的一首插曲《侠客行》，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走到盘古看天地，小心天下路在哪里，不战而胜最是理想，一身正气无人能敌，出鞘暗亮不畏艰险，心中有爱是历史意，哪怕一时失去方向，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 世界有太多不如意，那你的生活继续。